二，绘画。一，喂，北大中文系吗？ 对，我是中文系。您找哪位？ 李红老师在吗？ 不在，他在楼下复印呢。您找他有什么事？ 他回来以后，请他给我回个电话。我叫玛丽。 好。我一定转告他。他知道您的电话吗？ 知道，谢谢。 不客气。 二， 喂，玛丽吗？刚才你给我打电话了。 是啊，现在你做什么呢？ 在休息呢。 告诉你，明天晚上有个圣诞节晚会，请你参加。 好，我一定去。 晚上8点，我在友谊宾馆门口等你。 王老师也去吗？ 去，跟他先生一起去。 那好极了。